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二，农历11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只有-8.3度。白天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6-7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低几度。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在北风的吹动下，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很好，这一点对交通很有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3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间，富石路高架桥到定慧桥，阜成路四环到三环间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在公元前227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杀行动荆轲刺秦正在密谋。这段历史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易县。虽然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是有一个细节却始终是一个谜，这就是著名的王复健谜题。故事的经过众所周知，荆轲将卷在地图里的匕首抽出，向秦始皇刺去，但秦始皇躲开了这次刺击。秦始皇随后想拔出随身的宝剑自卫，一时之间竟然拔不出来。古书记录，王复健将剑拔了出来，并成功刺死了荆轲。王复健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秦始皇需要复健才能将剑拔出？这一切的谜团，我们不妨走进当年的燕国心脏燕夏都，去揭开历史的谜团。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河北易县文物局的负责人叩开历史之门，倾听易水长歌。 是的，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北京从这里出发。 要叩开历史之门，带您倾听易水长歌。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为您送上一组最新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汉语盘点2018最近在北京揭晓。奋斗的奋字，改革开放40年，这些字当选了国内字词。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13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世界，激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今年的汉语盘点一共收到网友推荐的字词几千条，投票量达到几十万。主办方表示，最终获选的年度字词综合了实证性和共情性的观测视角，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大事小情，记录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国家文物局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工作会，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柬埔寨吴哥窟古迹考古等30个项目在会上依次汇报。这次中沙联合考古队发掘采集了很多的文物标本，包括青铜砝码、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等等，为解读塞林港遗址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中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和青瓷，还有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等等，这是红海地区的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的外销瓷。这些发现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提供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18中国当代水墨年鉴3周年特展“体用一元，面向未来的水墨艺术”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这次展览将目标锁定在当下的创作现实，聚焦于水墨艺术未来的发展，选取35位在2018年活跃的代表性水墨艺术家的精品力作60多件，从不同维度呈现水墨艺术现状，体现当代水墨艺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最近公布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的展品清单中，消失了近百年的北宋李公麟所画《五马图》出现在了展览的第5章。那么这卷画作呢，从清代的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给溥杰的名义盗运出宫之后，至今已有百年，流入日本后曾被藏家宣称毁于二战战火，如今突然露面，成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展品，令人又惊又喜。这个展览将于1月16号到24号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亚马逊中国最近发布了2018年的阅读榜单，年度阅读榜单显示，今年亚马逊中国最畅销的纸质图书前3名依次是《原则》、《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以及《罗生门》，而电子书方面前3名依次是《月亮与六便士》、《三体全集》、《浮生六记》。令人关注的是，由于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亚马逊还发布了40年25部影响力外溢作品榜单，榜单排名前3的依次是《百年孤独》、《傲慢与偏见》以及《时间简史》。中国铁路科技创新成就展最近正在国家铁道试验中心展出，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铁路技术装备集中亮相。这次展览由室内和室外两个展区组成，全面介绍了中国铁路科技创新发展的历程，展示了中国铁路技术的特点和成果，展望了中国铁路技术发展的美好前景，是近年来我国较高水平的综合性铁路技术成果展。在室外展区，一列列先进的高铁动车组、检测车和大功率机车一字排开，气势恢宏，彰显了大国重器的崭新形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冬奥有我爱上冰雪2018至2019年冰雪季网络图片征集活动全面启动了，从即日起到明年的3月10号，在全国范围内诚邀广大网友共同感受冰雪，参与冰雪运动，记录美好生活。活动期间，网友们可以@ 北京2022年冬奥会，也可以将作品的原图发到活动官方邮箱来参与活动。活动最终将评选出40件优秀作品，获奖者将获赠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羽绒服、背包、围巾等奖品。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批100篇音频教材日前正式上线发布了。诵读库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广标准普通话的有声教材，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合作，集结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0多位播音员、主持人和录音师共同录制完成。教材涵盖了教育部部编本教材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首批100篇音频教材已经在今年的5月份上线了。音频可以通过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教育部语用思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等平台进行在线收听。美国林肯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有关林肯一生以及美国内战的文物，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参观。然而最近林肯博物馆或将被迫出售馆藏文物，偿还$9,200,000的债务。林肯博物馆筹款基金会借贷$2,300,000,000，从私人藏家处购买了1500件文物，借款将于明年的10月份到期，而现在林肯博物馆仍然欠债$9,200,000。万般无奈之下，博物馆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考虑出售博物馆的一些重要文物。另一方面，林肯博物馆还在继续通过网络众筹平台进行筹款。截至22号，在众筹平台上已经筹到约$3.3万的民众筹款，但是这些费用显然是杯水车薪。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部分这个部门是从22号要开始关门了，有可能持续到这个他们的节日之后。那么据了解，这次关门影响到美国全部的国家公园。每年的游客达到600万人的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和营地因此没有人管理，公园的进口也没有人进行收票，但是公园仍然开放，游客反而可以自由进入，无需再交入园费。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这次的个税新政将确立起以诚信申报推定为前提的新税制征管模式，而对于是否会有人采取虚假申报来逃漏税的情况，北京市税务局相关人士介绍，未来将主要采取事后核查方式，减少逃漏税问题。6项专项附加扣除其实涉及众多职能部门，纳税人能否如实申报将影响到未来的个人社会信用。一旦有纳税人不如实申报的行为，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被核查，而不仅仅是几个月或者是一年的时间。记者从市医保中心了解到，本市近期开展了打击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专项行动，处理了北京东苑中医医院、煤炭总医院等22家违规定点医疗机构，其中解除协议6家，中断执行协议6个月1家，黄牌警示6家，全市通报批评1家，区内通报批评8家。被解除协议和中断执行协议的医保基金将不支付参保人员发生的医疗费用，下一步将制定本市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对外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力量，营造全民参与监督的社会氛围。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三季将从今晚开始播出。据总导演透露，第三季的选信件的工作从第二季还没有收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的12月份，第三季正式录制，历时1年多的时间。节目组从几千封书信中挑出了几百封，然后一遍遍筛选，最后确定入选的不到100封。在嘉宾的选择上，《见字如面》第三季既有赵立新、归亚蕾、何冰等常驻演员，也增加了杨澜、董勇、陈数、王自健、戚薇等新晋嘉宾。国内第一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将于明年的1月18号到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登场，并将于明年3月开始在这座百年戏院进行常年的驻场演出。京剧舞台剧亮相是将 戏剧、戏曲和影像艺术以及装置艺术、空间艺术等当代舞台艺术相融合的一台满足观众视听体验的剧场秀，讲述了一个百年老剧团所在的老戏院面临的生存压力、艺术坚守和传承之间的矛盾。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活力无边，未来无限。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河北省易县博物馆位于河北省易县县城西面112国道的南侧，总建筑面积有4100平方米。河北省易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北福地史前遗址发现成果居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2005年更是被联合国首批命名为千年古县。可考证的人类历史开始于8000年前的北福地史前文化。为了展示河北省易县优秀历史文化，助力京南生态旅游文化名城的建设，河北省易县博物馆做了哪些努力？史称燕夏都的河北省易县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千年古县里有哪些文物古迹？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为您带来第二集，叩开历史之门，倾听易水长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河北省易县旅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潘新宇。你好，潘主任。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河北省易县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鹏明。张馆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那么二位呢都是昨天专门从河北就已经赶来了，在我们附近住了一晚上，非常的辛苦，感谢你们。那么朋友们，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们现在也在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您呢是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还有新浪微博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二位呢专门是从这个河北易县赶来，为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易县哈，应该说跟北京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这个紧密。那么这次呢，我们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燕赵大地上的很多家博物馆。那么易县博物馆，我相信对于北京的很多朋友们来说，未见得是非常的熟悉。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易县是在什么位置？ 听众朋友们，其实易县离我们北京是非常近的一个生态文化旅游名县。它在我们首都北京的西南方向，距离也就100多公里。车程不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易县和北京同为我们燕国的建都之地，所以说我们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地域。当然是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领导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以北京为我们的骄傲。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哈、所以一说请你们来我们这儿做节目，你们也特别痛快的就答应了，感谢哈。那么咱们这个京津冀这一片地区，其实这古称燕赵大地哈。那么这个易县，刚才您说了跟我们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那么易县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易县的形成，它作为一个行政的地域概念，并不是历史很悠久。虽然不是很悠久，也有1400多年，作为地缘行政区域的概念， 这还是挺悠久的哈。 但它的得名非常有历史渊源。它得名于易水，易水流域已经有8000多年的人类文明。这是得名于易水。易水流域发生的重大事件更有名，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战国时期 出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嗯，就是这个易水。 就是这个易水。 哦。 易县因它而得名。 易水是一条大河。 对。 啊、 哦。说的刚才说到主持人说到这个燕赵大地。 嗯。 嗯，燕赵大地呢，一般是称我们京津冀地区吧。成为燕赵大地，因为咱们京津都包含在这燕赵大地以内，因为燕国的范围很远了，一直到上海关地区都关外，都曾经属于燕国。赵国呢在河北南部。 嗯， 燕赵大地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它的文化有历史意义，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咱们概括说一下，先简单介绍燕赵文化的理解，我对燕赵文化的理解。 嗯， 首先说我们燕国封于少公，也是周朝初年。 嗯， 少公呢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君王，他经常呢是走到民众当中巡行乡野，在一棵甘棠树下处理政务。 嗯， 所以说《诗经》里面有甘棠一首诗， 嗯， 赞颂这位少公的勤奋和亲民。 嗯， 这是一种精神。 嗯， 然后到了战国时期，就是在我们燕下都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复兴燕国。 嗯， 体现的是一种尊贤的精神。到战国末期发生的这个荆轲刺秦， 嗯， 这个事件，它体现出来的是忠于使命的精神，对使命的忠诚。 嗯， 说到赵国，这更也不得了。赵国最著名的事件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嗯， 它是一种改革精神。这几种精神综合起来，就是我们燕赵文化的核心是勤奋、亲民、尊贤、重义。 嗯， 还要坚持改革兴国，到如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嗯， 啊，这是我们燕赵文化的理解。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少公，我还要跟大家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少实际上它是这个号召的召，但是它念少哈。 对，是这样。 少公，啊、哎，这个我们也是之前专门查过。 嗯，对，啊，这是我们主持人知识非常渊博。 没有，我们为了做这个节目嘛，一定要把这个资料做的这个准备做的充分一些哈。 嗯、 那么这个易县跟咱们北京有哪些关系呢？ 啊，北京吧，你说刚才说到这个少公的少。主持人给我们做了介绍，其实我们在我们易县当地这个字呢几千年来还在误读，有一个村名它叫刘昭村。 哦， 它昭呢就是少，就是少公曾在那里停留的意思。因为刚才主持人问到了咱们北京和易县的关系，在建立过程当中，咱们说燕国建都，少公封燕， 嗯， 他呢分封之后没有立即来到他的分封地，而是先在周朝国都辅政，然后呢兴建的洛阳，当时称洛邑，东都洛邑。 嗯， 过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来到咱们他的燕国。 嗯， 燕国称哪儿呢？咱们这块地在分封以前就属于燕地。 嗯， 它有土著燕文化，在我们的易县的北易水流域的七里庄一带，七里庄遗址。 嗯， 哎，在这儿。附近的村子就叫刘赵， 嗯， 啊，他就是在那儿停留， 实际上就跟少公有关系。 对对，有关系。后来他是、哦、又到北京这儿定都。 嗯， 定都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把少公分封到燕国、 嗯、 因为燕国这个地方呢北晋戎狄， 嗯， 把他封在这儿，他是周王室的至亲，封在这儿是为了守护国门。 嗯， 这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担当。所以、 嗯、 这个少公呢继续北进， 嗯， 更接近前线的北京琉璃河这一带，比我们易县更接近前线。 哦， 体现的是一种担当精神。 嗯， 就是说北京的燕都是经过易县， 嗯， 来到的琉璃河，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又走 啊、哦，实际上就燕都就是包括了这个易县这一块是吗？ 易县也是燕国， 也是燕国的一部分 啊。他曾经在我们易县考察， 嗯， 认为琉璃河这地方更接近前线， 嗯， 它体现是守卫周王朝的统治， 嗯、 这是一种担当精神，保卫国家的统一。 嗯、 其实除了这个燕国以外，到后世我们从与北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比方说咱们拒马河， 嗯， 哎，从我们流经易县， 嗯， 流到北京，南水北调从我们易县经过也到北京啊。对了，明天是我们， 毛主席 12月26号， 26号是诞辰125周年。 嗯， 当年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用的沙子都是我们义县来的。 哦， 嗯，还有咱们天安门广场的铺地石， 嗯， 也来自我们义县。 嗯， 这是当前了。 啊，所以跟这个北京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哈。 地缘相亲，人缘相亲嘛。 对对对，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对。 那么说到这个义县悠久的历史呢，刚才我之前也是介绍过，这里发现的这个北福地史前遗址证实，可考证的人类历史开始于8000年前的北福地史前文化。哦，这个历史就非常的悠久了哈。 对，悠久了。 哦， 这是我们升堂这张所长是亲自参加北福地遗址发掘。 嗯， 啊，他介绍的会更加具体。 好， 啊， 张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福地在什么地方。啊，当时是发现了什么呢？ 这北福地啊，就位于离近点是吧，这北福地啊位于义县县城西南12.5公里，有一个小村子叫北福地村。这个北福地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叫北福地村呢？因为当时这个村子啊，埋藏过一位这个王爷，清代的一个王爷，他的名字叫允佑。 嗯， 因为当时他应该他这叫胤佑，他和雍正皇帝是弟兄。 嗯， 后来因为避讳这个胤禛这个胤这个名讳嘛，给他改成了允佑。 嗯， 所以说这个小村子这个居民嘛，都是当时那个守陵人那个后代。 嗯， 村子不大，这个北福地这遗址就位于村南一个台地上。 嗯， 中义水北岸，它是一个高台地。 嗯， 它首次发现是在1985年，以前呢，文物工作者在此呗，也都看到过，也都。发现过类似的文物，什么石磨棒、石磨盆，但是对它的文化内涵呢，没有什么更深一层的了解。 嗯， 一直到1985年，当时吉林大学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了这个考古队，对它进行了视觉，挖了有100多平吧，然后就确定了它的文化内涵。 嗯， 再以后就到2003-04年了。 嗯， 当时咱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那个段宏镇所长组和还有这个保定市文物管理所，还有咱们义县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了个发掘考古队，在这个北福地这儿吧，经过2003年-04年两年这个历时两年， 嗯， 发掘，他这个主要成绩吧，你就说发掘，一个是发现了这个原始聚落遗址， 那会儿人住在这儿的， 对 是吧？ 对。就是形成了发现了这个成排的这个房子遗址。 嗯， 你看这个房子啊，咱们说到这个居住的房址， 发现了多大的房址呢？ 也因为它这个现在这房址啊，据现在这个考古资料证明，我国这房址就分两种。 嗯， 一种啊是半地穴式的， 嗯， 再有一种是栏杆似的。 好，那么有关这个详细情况一会儿再请您给我们介绍好吧。 啊， 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嗯，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二，农历11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白天天气晴朗，但是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6-7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低几度。外出的朋友，请您注意防风防寒保暖。在北风的劲吹下，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很好，这一点呢对交通出行很有利。白天今天是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建外大街、建内大街东向西，复兴门外大街、复兴门内大街一线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建议后车绕行前三门大街或者两广路。受西二环车多影响，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持续车多，队尾排过了莲花桥。受肖家河桥下车多影响，万泉河路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北向南车行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全线车多，建议绕行路况较好的新街口外大街以及鼓楼外大街。 城市文化范儿，北京从这里出发，叩开历史之门，倾听易水长歌。荆轲塔位于易县益州镇荆轲山村西面的荆轲山上，是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塔始建于辽前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明万历年间，清康熙、乾隆年间都进行过修葺。现在的荆轲塔旁边还存有记述当时重修状况的石碑。荆轲塔形如利剑，直指苍天，塔高26米。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座塔有多少层吗？ A 7层， B 13层， C 27层。 哎，这道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也正在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那么我们北京从这里出发的这个系列节目呢，现在也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新浪微博还有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水太行下，开皇展芳华。隋唐元明清，千古传佳话。金台燕都峡，壮士镇琅琊。皇家毓秀丽，最美我的家。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为您带来第二集《叩开历史之门，倾听一水长歌》。那么刚才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民谣哈，也正是说的易县。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易县旅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潘新宇，以及河北省易县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鹏明。那么朋友们发送关键词易县这两个字，容易的易，易县，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介绍到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那么刚才呢，张馆长是在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北福地史前遗址考古哈，发现了很多非常珍贵的这个文物。刚才说到了有这个史前人们居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遗迹哈，还有一些什么呢？ 发现了个，还有发现了这个人面具。 面具。 他这个面具啊，大个的，就跟人的这个真的这个脸型差不多 啊， 而且它是透雕，它是镂空 啊， 就是说你把它边那边还有穿孔，应该是人能戴在脸上， 戴在脸上， 就是通过这个眼这是镂空的嘛，还可以透过去可以看见东西，小个的呢，有那个比较小的，像这拳头大小的那个，上面有雕刻的这个兽面了，有这个猴面，类似于啊，就是它是不是那么直观的东西？这些个人面具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呢？就是取自于当时人们用陶器的一些个碎片做的。当时人们使用那个陶器叫陶纸釜盆，就是类似于现在一些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厨房里边用那个东西，纸釜的形状是一样的，其实是，它是火候比较低，所以说也比较易于雕刻。当时发现这个人面具以后啊，我们也都在想这些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也在考虑，在分析，也在研究。后来通过这。看他这分析他这器型，还有他这个有这不是有穿孔吗？能跟着比对这人脸，像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吧，都几个人探工什么了，我们这几个姑娘都护着都比了比、 你们还比了一下， 在脸上比，就跟真跟这人脸大小差不多，跟现在咱们人脸差不多。所以说推断，还就是说带着这个陶面具，在这个生活。之余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用的。这是一个原始面具。还有就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史前祭祀场所。这个， 我一直很想让您跟大家说一下，8000年前这是什么时候？因为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啊，8000年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 8000年前 断代的这个。 它属于新石器，是在早期，当时肯定是还没有文字呢。文字记载也没有。你像，新石器以前是旧石器吗？咱们都知道，可是那个北福地文化呀，应该是介于新石器早期，就是刚刚结束旧石器时代，它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就这样的。 刚才说了，还有发现祭祀的，当时人们祭祀的场所在北福地那儿哈。 当时发现了祭祀场所。 还有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说是这个，还有一些祭祀的物品是吧？ 对，有祭祀的物品。有一个大个的石祀。就是一个祀，它这个就是犁的一部分，它用于一个掘土的一个工具，但是在祭祀场所里边发现的这个石祀啊，通常是40多公分，通体磨光做得非常精致，所以说咱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把认为这个祭祀场所是主体对象，祭祀这个对象就作为这个把这个石祀作为它主体祭祀对象，因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祈求丰收，因为它是犁嘛，犁就是代表农业， 农耕文化，还是就很敬畏这些东西。 对，农耕文化的起源，当时人们，它并不一定是每年都风调雨顺， 那真的是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你没有又没有什么，当时井还都没有，你说一直就是旱作农业嘛。 嗯。 当时你说吃的什么呢？我们北福地人吃什么呢？应该是素，就是小米儿。 素啊，素！您刚才一说吃素，我说还有荤的吗？吃素哈，小米那个素， 就是小米， 开个玩笑啊， 代表小米那个素。 嗯。 他祭祀这里边这个一些个都是成祖的那个器皿嘛，有一些个小型的那个陶器、陶盂、陶制覆盆儿，还有一组一组的那个石斧。 嗯， 石斧就是。当时是主要的这个生活工具了， 嗯， 他是把那个石头磨制成一个现在这个斧子样的形状， 嗯， 然后用于切割，还有一些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它是用于加工的。比方说小米儿收下来，咱们怎么、 拿什么碾哈？ 对，拿什么碾？那怎么去皮儿啊？只能是拿那个一个石，把这个一个石磨盘，就是一类似于一个盘状的一个一块石头，面是平的。 比较平的石头， 对， 所以说易县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非常悠久。 我们的微信网友刘海平也是老朋友，他说我曾在十几年前去过易县，但是对那儿深厚的文化还没有那么了解，今天要好好听一听，有机会再去参观看看那儿的各种文物， 当然欢迎 啊。刚才说到北福地，其实这边的挖掘出来已经是能够看到人类8000年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痕迹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说北京从这里出发，我们主要说这个燕赵大地，咱们这先了解了它的悠久历史之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燕赵大地的这些事儿。要说燕赵大地，其实我们刚才之前，我们昨天也放了很多遍这个悬疑的这个片花，就说到了这个燕国的心脏就在燕下都，燕国的心脏这里可以说是燕赵大地的核心了。昨天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呢，咱们那两位负责人来的时候也说起，说这燕下都有好多的故事，很值得一说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燕下都古城在现在的什么地方，易县的哪里呢？ 燕下都古城吧，它是在我们易县城，现在易县城的东南方向，大约2.5公里就到它的边界。 哦， 这么一个，它是介于中易水和北易水中间，它的选址也非常严格。有自然屏障，用水方便，用水这个生活用水，再一个是运输等等， 这是燕下都哈，它的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燕下都呢，应该说在这个燕赵大地啊800多年的这个燕国历史上，曾经5次迁都，是吧？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是为什么迁了5次呢？都迁到过什么地方呢？ 这个迁徙过程，这是过去的都城迁徙，也是根据它的政治。军事需要，你第一次建都，我已经说了，在咱们琉璃河建都，分封，它是因为周王朝要他的近亲来守卫国门， 燕王克， 他是燕王克九国，因为封的少公，他要在周朝辅政，让他的儿子来到他的封地来主持，他这是，当然这是分封这个时期，他是想到这个上都，这个哇，这西周燕都吧？ 这是琉璃河这边。 琉璃河这个，他们 董嘉林的古城那儿哈。 对，他是早期的，他是西周的。他们这是他们最标志性的器物是顶天立地嘛？ 对，没错。 都有过交流。 嗯。 后来是北方戎狄部落兴起以后，由于这出于安全考虑，他迁都曾经是说桓侯喜临邑。临沂这个地方就在咱们现在的位置，在雄安新区，雄县，荣城这一带。当时 临沂 啊， 临时的临，容易的易，临沂哈。 因为这易水从易县发源，流到这边，雄县这边，它仍然叫易水，所以叫临沂，靠近易水的地方。这是历史上呢一个推断，怀疑临沂是这个地方，目前吧， 觉得他可能做过燕国的都城、 对，不过最新的一个考古发掘，因为咱们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考古调查吧，这个地方呢，考古成果不怎么支持这一种结果，因为现在你还需要考古论证、 还在这个论证当中哈、 还在论证当中， 哎，这是第二次， 因为有人认为这一次皇后喜临邑直接迁到易水。我们的易县地区，这一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呢，更支持这一个观点，直接就是燕下都。 他就把中间那几个都有，还有三个就 不一定是了，是吗？ 不一定是，也是啊。这个是前到咽峡谷一次，他说他又后来又迁回蓟城。 嗯， 迁回蓟城是因为，齐国当时还是齐桓公， 嗯， 还是姜齐，因为齐国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田齐，姜齐是姜子牙后代。 嗯， 当时管夷吾北伐令之，兵临孤竹以后，北方山戎部落， 嗯， 退却。燕国这北方安定以后，他又回到蓟城，这是等于是有一大块地方呢，就齐国赠送给燕国， 嗯， 向北扩张。蓟城在咱们这琉璃河这个，上都这个西周这个都城的北面，这个蓟城，包括这蓟县， 嗯， 后来这地区都是原来蓟国。 嗯， 出奉地有一个蓟国，后来这跟燕国合并以后，他继承在咱们北。 周四冀州文保所的负责人会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说说这段 啊的继承 啊，这是继承，然后接下来就是燕下都了哈。 嗯，接下来就是燕下都。 嗯， 燕下都是在子之之乱以后， 嗯， 昭王又迁都到燕下都。这一次迁都的原因，不是说一定是继承混乱以后， 嗯， 因为当时他的主要的强敌在哪儿呢？赵国、齐国。 嗯， 因为齐国把几乎导致我们燕国的灭国，赵王要复兴，都还要到前线去，跟当初少公北上建都是一个意思，要守护国门，保卫国家的统一。 嗯， 要前三次定都，包括琉璃河、蓟城和燕下都这三个阶段，都是标志燕国兴起振兴这么一个过程。 嗯，这是第四次，啊，还有一次呢？ 还有一次就是没有办法被迫逃亡了，就是这荆轲刺秦失败以后， 嗯， 秦军王翦大举伐燕， 嗯， 结果是燕王喜那边北遁逃到辽阳。 嗯， 这块地方是为什么属燕国呢？原来属于戎狄部落的，也是在昭王时期打下的天下，应该是。 嗯， 在昭王时期，一个是乐毅伐齐，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还有一个事件就是钦开北伐。 嗯， 钦开北伐就是开发了东北。咱们建国这个前两年吧，我们河北省总结过一个河北影响全国的一百件大事。 嗯， 这钦开北伐算一项，它促进东北的开发。 嗯， 它把咱们中原的农耕文明和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影响的东北，这是在全国来说有重要影响的。 嗯， 所以说也算是给我们的燕王喜有了一步腿身之地，这是也是昭王时期 嗯 扩张的结果，嗯，也是复兴的结果。 您刚才说到这燕下都，小田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义县的燕下都涉及20多个行政村，太大了。说依此是不是可以推论出西周燕上都的大致面积呢？看来这位朋友对这个还是很熟悉和了解的哈。 这位朋友非常有分析能力，有专业修养。 嗯， 因为一个战国诸侯都城，它不会是一平方公里左右，这不会。 嗯， 它有很多的设施。过去的都城，一方面是政治需要， 嗯， 它也这更大程度它是军事需要， 嗯， 它有防护，得有防护的战略纵深呢，啊， 嗯， 有办公区，也得有咱们的这个屯兵，这个生产等等。过去都是城邦国家，嗯，应该推断，但是呢，燕下都这20多个村， 嗯， 40平方公里，它有遗迹现象， 嗯， 可以考古的看，它已经表明这一成果。它西周燕都这个范围呢，也都需要咱们考古来证实， 进一步佐证哈，嗯， 进一步佐证，嗯， 好。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易县旅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潘新宇以及河北省易县博物馆副馆长张鹏明，为大家带来易水长歌里的精彩故事。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易县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以及它与北京的这个关系哈，应该说这个易县呢真的是有很丰厚的历史。那么这么丰厚的历史呢，能够今天跟大家说，肯定是有这个考古相佐证的。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遗迹，那么从这些考古的遗址上也发现出了很多珍贵的文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易县的博物馆里头。应该说易县博物馆有很多燕赵大地的文物展品，张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镇馆之宝有哪些呢？您先简单的把名字说一下。 这个提到镇馆之宝啊，首先咱们就得说那个透雕龙凤纹蒲首香环。 嗯， 这个东西呢是1966年，当时不是叫公社吗？ 嗯， 练泰大队叫公社，那会儿还不让不叫村儿，就叫大队。 嗯， 练泰大队的一个这个第五生产队的社员在挖土时发现的。 嗯， 当时发现了以后啊，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当时的燕霞都文物工作站。 嗯， 当时是石永世老师在，他在主持这个燕霞都这儿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一看这个东西非常震惊。 嗯， 因为它雕刻的很精美。 嗯， 而且体型非常巨大，它是重量是21.5公斤。 嗯， 你看现在咱们说就是40多斤。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当时人们就一看这个东西非常震惊的情况下，一看就是它是一个大门上的一个蒲首香环。 嗯， 推断是燕国大门上宫廷大门上的。 嗯， 这个一个蒲首香环，你看现在这蒲首香环一直现在咱们到这个下边这个四合院的那大门上还在用。 嗯， 这就是应该是中国的蒲首香环的始祖了。 嗯， 它比较早。 嗯，大门上那个一个圆圆的那个 啊，圆圆的一个兽头形状， 然后上面有扣有一个那个铜环是吧？ 对，有一个铜环，那个铜环应该是你像用在这个咱们这个四合院上这大门上的时候，它是起这个敲门作用的。 嗯， 可是呢这个宫廷上这个咱们这个蒲首铜蒲首它也有这个环儿。 嗯， 应该也是它不一定是敲门用的，但是起装饰作用吧。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呢？ 战国的。 哦，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是，大家现在发送这个易县这两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会为您介绍到很多件珍贵的展品哈。 嗯， 这是透雕龙凤纹铜 蒲首 铜蒲首衔环。 嗯， 哎，这是其中一件。 嗯， 算是咱们这儿战国的哈镇馆之宝。还有什么呢？ 有一些个这个燕王玺矛。 嗯， 还有一个战国的16字铭文铜戈。 嗯， 因为这个是赵国的东西。 嗯， 但是在咱们燕霞都这儿发现了，就可以推断当时也是有战争发生的。 哦，是赵国的东西。 赵国的东西 怎么看得出是赵国的呢？ 上边有这个 铭文。 铭文 啊。 通过这铭文， 所以这青铜器上铭文真的是很重要。 铭文很重要嘛。 啊， 铭文非常珍贵。 嗯，还有一面战国的山字纹铜镜。 嗯， 铜镜不大，但是制作的非常非常精美。 嗯， 还有青铜弩机。 嗯， 弩机就是古代就是弩，它是青铜制的。 哦， 就是一扣扳机儿，跟现在跟早期的枪似的，一下就发出箭去。 啊， 哦，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呢，啊，镇馆之宝像很不错。 嗯， 但是您要是只能是去实地看，你才能体会到这个国宝级别文物的这个精美。 嗯， 你只能是实地去看，光凭我用语言那很难表达清楚。 您得先跟我们说说呀。然后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就有的放矢了哈。嗯，因为我知道呢咱们这儿有很多重要的这个文物。那么这个我听说咱们这儿还有一件文物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国博里展出，叫这个虎头形的陶水管。 嗯， 是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怎么会被国博借去展出呢？ 这个虎头形陶水管啊，它应该是战国宫廷里边的排水设施的一部分。这是1958年， 当时的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有组成了一个应夏都考古调查队，参加这次调查队的这点人啊，后来都鼎鼎有名，你像都是大家，你像有王黎辉，有那个成为这个文物卫士的这个杨文和， 嗯， 还有姚建，还有咱们这个史树清老先生 啊， 执笔是黄炯烈老先生， 嗯， 当时他们在这个老母台， 这是这个出土的地方是吧？ 啊，在老母台附近， 在老母台 发现的这个虎头形陶水管， 嗯， 他这个分两部分， 嗯， 陶水管管头分一部分， 嗯， 他是把它做成老虎脑袋这个虎头的形状， 嗯， 这嘴呢又大张着， 嗯， 就是。起那个排水吐水往外吐水那个作用吧，做得非常形象， 嗯， 两耳竖起来，眼睛瞪着， 嗯， 也是做得很形象，就是说你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排水管的口就可以做成那么精美， 嗯， 你可以推断燕国当时并不弱小， 嗯， 就是说它这生产力啊和制作工艺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嗯。虎头形的这个陶水管， 嗯， 一个水管都做成这样， 对， 是吧？ 你就说一个从那到时候窥一斑而知全貌吗？ 嗯， 你就通过一个陶水管，你就可以分析它一个陶水管就可以做到那么精美，那么复杂。 嗯， 你可以想见别的东西呢。刚才咱们也说了那个大铜斧手，是吧？ 啊， 做得更精美， 说跟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啊，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什么？上面有什么纹饰？ 你像这个铜斧手上面是主要是纹饰是饕餮纹，可是呢，就把这个陶水管又做成虎头形状，也是兽面纹嘛， 嗯， 就是异曲同工。 嗯，啊，这是咱们这个虎头形的这个陶水管，现在也正在国家博物馆里展出， 哎。国家博物馆展出，那是咱们义县这儿出的。 哦，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叫。九鼎八簋是吗？ 啊， 这簋是簋街的簋哈， 簋街的簋。 以前这个簋字还是挺常用的， 就 是 是 是是， 嗯。 这个文物呢，也是一件这个很珍贵的这个文物，而且是，跟这个燕王有关系是吗？是燕王墓葬里头的一件文物。 肯定是一个一代燕王墓葬里边的，因为这个鼎啊，古代啊，它有这个严格的列鼎制度。 嗯， 天子才用九簋的嘛。 嗯， 九鼎八簋的嘛。 九鼎八簋，嗯。这个是跟哪个燕王有关系呢？这个是不是还 这个还没有确切的这个文字资料来佐证它？因为出的这点东西啊， 嗯， 带铭文的东西很少。 嗯， 具体是哪一代燕王，现在还有待后世的考古学家们来继续研究。 嗯， 可是现在咱们还真不能定它具体是哪一代燕王， 嗯。但是能知道是燕王的，因为刚才您说的，因为这个规制的这个缘故是吧？ 根据这个列鼎制度来说的嘛。 啊。九鼎八簋，那是个多大的东西呢？听着感觉好像好大的样子。 六十， 它是一组。 哦，一组 、哦，它是九只鼎。 哦， 八只簋。 哦，九只鼎，八 只 簋。 嗯， 它是一组。 嗯，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燕赵历史更多的这种勾连哈。 嗯，你也提到这个九鼎啊，传说是，大禹收九牧之金，就是他把这个。当时的咱们这个中国分成了九州嘛， 嗯， 你像当时这它是九州制，是因为来这个皇帝建立立国体制以后啊，划野分疆， 嗯， 就是把那个八家为一井，把这个三井为一林， 嗯， 三林为一棚， 嗯， 三棚为一里， 嗯， 五里为一邑， 嗯， 你像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实施才为州呢，这就是实施为州以后呢，把全国呢就分成了九个州。 嗯， 这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叫九州牧。 嗯， 到后来大禹啊，就是让这个九州牧收集着九州之金，铸了个九只鼎，与这个荆山之下，象征九州。 九尾狐这位朋友说，我见过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铜扑手。超级漂亮，然后还想问一下二位老师，说燕夏都现在还能看到城墙的遗址吗？ 能 啊， 嗯，能，哦，有一段城墙现在还保存得非常好 啊， 哦，就是跟那个断面跟那刀削斧剁似的。 是在咱们博物馆里头呢，还是说就在这个一线县城里头看见？ 这个城角村吧， 在原址， 原址， 燕夏都原址，

有昆曲、河北梆子、京剧、评剧、哈哈腔等20多种戏剧形式。其中西泠百字龙灯是易县独特的民间文化。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百字龙灯被列入了第几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扩展名录吗？ A 第一批， B 第二批， C 第三批。金科塔是13层，哎，红十字啊，九尾狐啊，还有这个小飞侠呀 ，CC 呀，王小萌啊，还有这个飞翼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会更高一些，还有答 C 的，没有那么高哈，13层。那么第二道题呢，是说的是这个百字龙灯是被列入第几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第二还是第三呢？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节目呢，现在也正在进行全程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新浪微博，还有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我们来到了易县，倾听易水长歌。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河北省易县旅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潘新宇和河北省易县博物馆副馆长张鹏明。那么有关于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文物呢，您可以发送易县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发送的一组文字和图片了。那么刚才我们这道题揭晓的说的是这个金科塔，那么我们顺势就来说一说吧。易县这个应该说河北省易县的文脉里头有一位差点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人，就是荆轲。荆轲刺秦王，被传为千古佳话哈。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水，刚才二位也说就在咱们这边的这个易县。那么这个荆轲塔、易县、荆轲，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荆轲塔是咱们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正从文物本体来说，它建于辽代的乾统3年。刚才我们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也已经做了介绍。 是， 它也叫圣塔院塔，因为我们当地人非常崇仰荆轲这一种忠于使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嗯， 又因为我们易水之滨吧，曾经是荆轲馆所在。 嗯， 所以把这座山称为荆轲山。 嗯， 把这座塔也称为荆轲塔。 嗯， 表达是人们对荆轲的崇敬。这段历史在咱们的《史记》当中，司马迁用5000多字来记述这段历史， 算是浓墨重彩了。 算是浓墨重彩，他《刺客列传》里边，前边几位刺客的总和都不如荆轲这一个人 啊。 所以说，表达这个他的事迹吧，非常感人。 嗯， 那到现在，他说忠于使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弘扬的。 嗯， 当然说，这个恐怖暴力可以不弘扬，但忠于使命的精神有它的合理的内涵。 嗯， 这是 荆轲是这儿的人是吗？ 荆轲不是我们易县人，他先世是齐人。 哦， 后来游历到魏国。 嗯， 魏国也就是现在河南魏辉。 啊， 后来又游历到我们燕国。荆轲刺秦，他这个故事本身，他是到这儿以后，见到他与高渐离，这个交易好，后来又得到燕国出使天光的推荐，承担刺秦这一大计。你看吧，我们的荆轲，他的忠于使命的精神，不体现在他一个个人英雄的上面，他是一个群体。你包括天光，为了保密。名不言之志自刎，樊无忌受首，高渐离前仆后继履行他这个使命，刺秦的使命，本身它是一个群体。 那这个荆轲塔它里面是什么呢？衣冠冢是吧？ 传说是衣冠冢。因为这荆轲 这个葬身秦国以后，秦国也建了荆轲墓。 嗯，那为什么咱们这边也建了呢？ 这不也是为了纪念吗？ 也是为了纪念，是吧？ 对，为了纪念。 他被他刺杀的敌人，对他都崇仰，建的荆轲墓。嗯， 这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辽代 的时候。 塔是 建于辽代， 塔建于辽代。他的衣冠冢应该是比这个要早。 当时荆轲馆舍不是也设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带， 传说也是设在这个地方， 传说在这一带。 哦， 后世呢又在这儿建这个三一石庙，也在这儿。 嗯， 有三一庙。 嗯，一直到辽代才建的这个塔。 嗯， 叫圣塔院塔。 嗯， 可是咱们俗称呢，就给它称作荆轲塔。 嗯，这都是这个燕夏都当时发生在这边的事情，是吧？ 对。 啊，要说这个燕夏都呢。特别值得说，有人有事儿，还有这个很多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来用这首歌引出这个故事来，非常的有意思。 滔滔风雷动，青苔巍巍，万古雄。大国复兴，燕鼎盛。 这首歌的名字叫《金台颂》，跟大家特别说一下，这就是潘新宇潘主任作词的一首歌，是吧？实际上说的就是咱们燕夏都这边的一段往事。有一个成语叫千金买骨，跟这个成语有关，跟这里的一个地方有关，是吗？您跟我们来说说。 对，这是千金买骨所传颂的就是我们黄金台尊先啊，尊重人才 啊，所以我们听这首歌叫《金台颂》，是吧？ 金台颂， 歌颂黄金台的。 对，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我们，也就是公元前311年的燕昭王时期。 嗯， 因为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趁乱攻伐，几乎使燕国灭亡。 嗯， 昭王继位以后，要想复兴燕国，他首先是自己。励精图治，亲释农耕，他的王后，还有带领这个宫廷的妇女们，自防，就是纺线，做这些个工作。但是呢，燕国的振兴光靠这些个事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他向一位郭伟先生请教，说我要振兴燕国怎么办？他需要人才，人才怎么招揽？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嗯， 郭伟先生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千金买骨。 嗯， 郭伟先生跟他讲，大意就是这样，说一个君王要想得到千里马，派他的下人去买，一千金买千里马。过了三个月，这个受命前去买马的人回来复命。 嗯， 千里马买到了。 嗯， 只不过。是买回的是一具千里马马骨， 那匹马已经死了。 国王有些不高兴。 嗯， 马骨有什么用？ 嗯， 我要的是千里马。 嗯， 郭伟接着讲，他的陈述啊是这样的：说这个买马的人对君王说，君王连马骨就要花500斤去买，真正的千里马还愁得不到吗？ 要把君王的这番心意让天下人知道。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郭伟说，如果国王您要振兴燕国的话，你就拿我当这具马骨，先自为始啊。他说，所以于是昭王就建黄金台，置馆舍，施事郭伟。从此这引来这人才集中凑宴，你包括这个巨星乐毅、邹衍，李白有写燕昭王一首诗吗？这个巨星方昭至，邹衍复其来，说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嗯， 所以说个尊重人才这种精神传承到现在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嗯， 这就是说迷信千金买骨的故事。 所以您专门写了这么一首歌词哈， 这比较代表的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历史。 没错 啊， 说到这个易县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很熟悉，在微信平台上就问了，洪生就问他说清西陵就在易县吧？没错，这也是这个燕赵应该说紧密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哈。清西陵就在河北的易县。 对， 这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墓群之一哈。 建筑群， 对，这个古建筑， 嗯， 它是2000年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么一个皇家陵墓建筑群， 嗯， 它距离我们北京呢，也就是100多公里吧， 嗯， 它在易县城西部，10多公里一个陵区，它的陵区面积达到800多平方公里， 嗯， 保存最好的。 清代建都北京，但是清西陵却是在这个河北易县哈。 对呀，它是东陵西陵。 嗯， 当时人们这个奏请建西陵的时候，考察报告是怎么说的？ 嗯， 说是同居基辅，并列深州，啊，它左右都差不多。 嗯， 说这地方是乾坤居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 火 龙穴沙水，污秽不收，均为上级之长。 嗯， 啊，这是确实是，啊，因为帝王看重易县山水， 嗯， 不只是从清朝开始，啊，你看从燕国建都也是选山水兴盛之地， 嗯， 啊， 所以燕国就易县是一个这个好山好水的风水宝地哈，特别的好， 风水宝地，战略要地， 嗯， 西陵建设跟这战略要地也有关系， 嗯， 因为康熙皇帝两次驻跸紫荆关， 嗯， 对易县的兴盛非常了解，也有战略意图。一个皇家机构设在那儿，像当时有一个泰宁协，后来在建西陵以后生成泰宁镇，它的管辖范围管辖到咱们北京门头沟去燕河城， 嗯， 这一带长城的所谓全归泰宁镇管辖，跟咱们北京是一体防护， 嗯， 啊， 除了这个清西陵现在还是也是能开放的，是可以去看的是吧？ 开放， 嗯， 全年开放。 然后咱们这个还有一个特别鲜为人知的宝贝，我觉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龙兴观的唐代道德经床，这是距今1200多年的哈。 嗯， 这是一个什么 龙兴观遗址 啊， 就是位于县城南部、 嗯， 就是县城的偏南部位吧。 嗯， 它以这个道德经状呢，就位于这个遗址的，这位坐落于这个遗址上。 嗯。 因为它是金大定9年嘛迁入的， 嗯， 原先在这个县城这个开元寺里边放出来， 嗯， 金大定9年把它迁到了这个龙兴观。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要跟大家讲一下， 它主要就是 道德经，大家知道 道德经就是老子道德经嘛， 是 这个道德经状是上面刻的是老子道德经全文， 嗯， 是唐玄宗李隆基为他做的注， 嗯， 就是注呢就是注解， 嗯， 就为他的解释就是为道德经的解释，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他对道德经的理解， 嗯， 老子道德经81章， 嗯， 上面刻的是， 他这个应该是念床吧，他也念状也念 床，这个字儿就 毛巾的巾， 床 左边一个毛巾，右边一个儿童的童， 对，但是现在咱们好多人就把它叫成状，其实它标准读音应该是 标准读音是床， 道德经床 啊，它是一个石刻的 很白玉石制的，高是4.29米， 嗯， 4米多高， 因为现在一看这个易县的这个旅游景点推荐，我一看这个道德经床，这个也是推荐的之一啊， 它现在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吧？ 啊，像那么状体那么巨大的， 嗯， 又是皇帝给做注解的这样经状， 嗯， 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 嗯，好几个朋友问呢，说这易县呢，咱们这边博物馆怎么去啊？博物馆收费吗？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这博物馆是不收费的 啊， 免费，凭着二代身份证，嗯，刷身份证就能进。 嗯， 整天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 嗯， 一般周六日也不休 啊，就是周一哈，博物馆 就是除了周一闭馆，全年就是除了周一闭馆以外都是开放的。 节假日什么？ 节假日什么都不休， 都不休。 嗯， 哦， 你像从咱们北京走啊，从这个莲花池长途客车站， 嗯， 坐客车可以直达易县， 嗯， 然后呢还可以坐那个从， 赵公口这儿可以坐那个奔保定的大巴， 嗯， 然后到高碑店转着一线的小巴， 嗯， 这也是一条线儿。当然你要是自己开车去，有导航一下就去了，现在非常方便，交通非常方便 啊。 他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至下午的5点， 嗯， 一般4点半以后就不允许进再进游客了， 就闭馆了 啊，不是，就是5点半是正式闭馆 啊， 清馆， 嗯，所以说这个河北易县其实离着北京还是这个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哈， 非常近。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嗯。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吧。刚才我们说到了易县民间艺术百字龙灯。百字龙灯是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扩展名录，是吧？我们这里查到的资料是第一批，嗯，百字龙灯是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龙体摆出这个字来，把那个龙灯里头有字儿，是吧？ 对 对 啊，嗯，然后它不是有字儿，实际上是把那个龙盘成一个字，是吧？ 用龙节儿去摆。 用龙节吧，通过这个舞蹈的形式吧，然后把它摆成 节轮，嗯， 实际上它算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舞蹈， 舞蹈 是吧？ 舞蹈 这个一般会在什么的节日里头会有这样的活动啊？ 一般正月吧， 正月 里头，嗯，过春节的时候， 正月或其他重大节令 啊， 都有， 都可以哈。 比方说西陵过去接驾， 嗯， 去了就要摆字，利见大人， 嗯， 天下太平， 对， 啊， 对，天下太平， 啊， 他们摆的都相当不错。 二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诉说了易水之滨8000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寄予了燕赵大地全面小康社会美好未来。也希望咱们北京的朋友有机会可以走进易县博物馆，走进易县，来切身感受一下燕赵大地历史的博大精深。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从易县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好， 欢迎朋友们到易县， 嗯， 光临指导。 哎呦，您太客气了。 是 我们有点吧，人很普通，只是说话不大普通，大家凑合着听啊。 非常的幽默哈，这个易县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历史文化，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那么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是第二集了。那么明天第三集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了解一下吧。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连年灾荒，民不聊生。三位打算共同干一番事业的年轻男子，选定一处村庄小屋后的桃园。此时正值桃花盛开，他们准备了青牛白马作为祭品，焚香礼拜，宣誓完毕。三个人按年岁认了兄弟。这便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桃园结义。这段历史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涿州。涿州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地。历史上的这三位著名东汉英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传说张飞卖肉，藏肉于井，才有了卖绿豆的关羽揭起了井盖，才有了关张二人的厮打，才有了卖草鞋草席的刘备一龙分二虎，才有了桃园三结义，才有了波澜壮阔。这些是小说的演绎吗？在涿州能否追寻到历史的真相？涿州这片土地不仅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地，东汉政治家卢植、中国地理学之父道源、苦吟诗人贾岛、宋太祖赵匡胤等皆出于涿州。是什么原因让这座古城人杰地灵？12月26号，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涿州博物馆负责人讲述《幽烟沃壤》涿州探访。12月24号至12月28号，7点半至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北京从这里出发，明天早上我们将继续。说到易县，大家意犹未尽，还有邓晶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这个易县的砚台也很有名哈，有机会我们再来说。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 想去一些荆轲踏前遥想一起拨云天，我想去一些清溪临白夜雍正四爷和甄嬛，我想去一些琅琊山顶壮志豪情满心间，我想去一些沂水湖里西山水后山。 元旦回家，您想带点